个闺女收场了没呀？月娥，丫头喂，收拾好了，快来！ 儿来了。 大街上来来买

等家尊印。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，与表弟终日形影不离。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？带我到房中去看。表弟哪里？表弟哪里？表弟在。哦，姨母。 妈呀，大相公来了。 哎呀，表弟这是怎么样了？ 你表弟他甚得小恙啊， 病。 哎呀，表弟醒来，表弟醒来。表姐， 坏了，男女不分了。 表姐，在那烧汤之下，你等我的女儿，这是。 这哪里是你的表姐，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。 哎，是你表兄。 表兄， 表弟， 明白了。 表兄啊！ 哎呦，可见这亲眼了。 有情有义，两地亲，央求媒婆牵红线，怎奈是姑丈他不依。 你不怨，不怨就不谈。 嘿嘿嘿嘿，您倒好，嘿，一推六二五全吹了。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。 哦，你是让我劝劝他呀？是的，是的，的。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。 那张家的姑娘好啊，表姐好。表姐好。 张五可好？ 张五可好？表姐好。 表姐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，谁让您在这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？张无可好， 表姐好， 张无可好， 表姐好。 你说说人家张无可哪点不好？ 他的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，我不要他。 哎呀，